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在揭晓全新一期榜单之前，我们首先听到的是张靓颖最新英文单曲 Adam and Eve 最后一天，通过中歌榜节目首发。那这首歌也是她在 That's My Shoulders Up Battlefield之后呢，张靓颖和美国英文 Timberland 再度合作。 Timberland 曾经是 Justin Timberlake Jay-Z 的制作人，不仅是风格上，如今连舞团也都是洋面孔。那这张英文专辑也成为张靓颖全面国际化的开始。好，在听完首播歌之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我们的本周 Top 40周日接榜专题时段。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2018年第39期中国榜 Top 40新鲜出炉。那此刻我们从第40位为你揭晓，这首歌曲是南征北战创作并带来的《午夜的列车》。 将这片宁静打破，可是他却时常来打扰我。夜半歌声和我的故事相互交错，飘到了那曾经守约的角落。 午夜的列车，独自的行装，蓝色的乘客，寂寞的穿梭着寻找快乐。 39位。38位。 为你点燃梦想灿烂的模样，为你走过冷暖的喜怒哀伤，为你所以等待天亮，为你在黑暗里守护 的希望，为你放过人间的繁华沧桑，我们才学会坚强，不曾被爱遗忘。 姚晨马伊琍为电影《找到你》演唱的主题曲《为你》进榜三周，本周第38位。 昨天的回忆，明天的勇气，把今天装进流沙里的缝隙，以为能暂停岁月的风雨，害怕自己被全世界遗弃。 2018年第39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这是第38位姚晨马伊琍共同带来的《为你》。那此前第39位是一首进榜新歌，贺先人创作并演唱的《闭上眼睛》。毕业于美国洛杉矶 Musicians Institute 音乐学院的贺先人进入华语歌坛，成为一名电子音乐唱作人。那刚才这样一首 R&B 风格的《闭上眼睛》也是他在上个月推出的一首新歌。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37位，周兴杰《仲夏夜》。 36位。 田馥甄《自己的房间》，这首歌曲进榜六周，本周第36位。 Number 第35位。 青春最美的颜色是指 最美的颜色，这首歌曲进榜四周，本周第35位。这首歌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这也是电视剧《最美的青春》的片头曲。好，我们前进一个位次，第34位，小鬼人生第一首来中国榜打榜的歌曲是 Good Night， 这首歌曲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冠军头衔。那第二首 Unicorn 呢，此刻已经拥有九周的榜龄，入榜以来最好成绩是第8名，本周来到第34位。 神秘的彩色生物 baby， 和白马王子打败恶龙，解救公主 baby， unicorn， 黑暗中保护你的灵魂，纯白的猫经过了黎明直到清晨， I will fly， 默默地守护着你呀，默默地守护着你呀，默默地守护着你呀，默默地守护着你呀，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请你帮助我吧，施展你的魔法， Unicorn Unicorn， 我要保护好它，七色花它摘下一片花瓣，不同颜色答案如同彩虹那般，闭着眼每天是下雨，好几遍都是为你，一切要找到你，就算不闪跌入陷阱，黑暗中眺望光明，危险来临当心， Everything 都 OK， 其实就在你周围呀，它就在你周围呀， Everything 都 OK 呀，它就在你周围呀， Unicorn神秘的彩色生物 baby， 和白马王子打败恶龙，解救公主 baby， unicorn， 黑暗中保护你的灵魂，纯白的猫听话了黎明直到清晨， I will fly， 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 Number 第33位 ，Number。 愿你沉浸着光芒里，轻轻浩瀚几番天地，漫天。 是我的锁，爱和锁心，就让这光芒再给你，哪怕伤尽了我自己，消散时光目不离，思念才美。 张磊这首《光源》本周新歌进榜，这首歌是电视剧《如若巴黎不快乐》的插曲，我们可以听到一个成熟男人内敛的表达。 愿你沉浸这狂梦里，轻轻浩瀚几番天，满天回应着暖意，就是我的锁，爱和锁心，就让这光芒再给你，哪怕伤尽了我自己，消散时光才没有眼睛。 Number 第三十二位。 Number。 曾忘掉自己是谁，点燃心中去汗水，微笑着努力争取，多美。时光打破结局，任谁都无法阻止太阳的升起。我就是光，打破规矩，任谁都无法阻止彩虹耀万里。时光打破结局，任谁都无法阻止太阳的升起。我就是光，花开四季，任谁都无法阻止光芒照大地。 陈伟霆这首《光》通过中国榜节目首播，那这首歌也是他在自己主演的电视剧《橙红年代》当中演唱的主题曲。这首歌本周排在第32位，那此前第33位是一首进榜新歌，张磊带来的《光源》。好，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31位许魏洲《橙色天空》，这首歌曲方文山作词，许魏洲作曲，来自于他的全新专辑《The Time》。 音乐盒又再次转动，想起了你跟梦在争宠，你的撒娇只有我懂，像泼满月辉的时钟，手紧握着手绝不放松，轻轻走来 藤般的笑容，连哭都像雨后的彩虹。你是如此与众不同，幸福被搅拌的寒冬，我们记着这涟漪相逢，一路目送夕阳橘红，橙色天空牵着你的手入梦，音乐和又再次转动，想起了你跟梦在争宠，你的撒娇只有我懂，像拨满约会的时钟，手紧握着手绝不放松，轻轻走来为你心动，你麦芽糖般的笑容，连哭都像雨后的彩虹，你是如此与众不同，幸福被搅拌的 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一汽奥迪三十周年，即日起购全新奥迪 A8L， 专属购车礼遇，尊崇先享，开启智慧明天。三十而立，理想先行。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天空逐渐转阴，地面增湿明显。明天早上有雾，能见度差，对交通出行不利，请注意防范。明天扩散条件不利，有霾，空气质量差，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做好健康防护。另外，明天午后到夜间有小雨天气，出行带上雨具。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或雾，西部地区有小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十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小雨，并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5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电视荧屏。 近日2019东方卫视开放大会在上海举行。值得一提的是，在电视剧方面，《人民的名义》姐妹篇《人民的财产》即将于2019年登陆东方卫视。另外，孙红雷时隔三年后以电视剧《带着爸爸去留学》重返电视剧荧屏。他更调侃，选这部剧回归电视剧，因为他还想再生个儿子。同时他还透露，2019年最新一季《极限挑战》也将继续。2019年东方卫视电视剧大致分为四大品类，共16部。在已经公布的片单中，话题、都市、悬疑、传奇成为19年东方卫视的大剧关键词。四大话题包括吴秀波和 Angelababy 主演的《渴望生活》，赵又廷和白敬亭及乔欣主演的《平凡的荣耀》，靳东和闫妮及陈晓等人主演的《人民的财产》，Angelababy 和邓伦及朱一龙主演的《我的真朋友》。而在综艺方面，《中国达人秀》将重新回归综艺舞台，新一季的《极限挑战》也将于2019年登陆东方卫视。喜剧类节目也为观众的生活带来许多欢乐。据了解，《欢乐喜剧人》第五季将启动史无前例喜剧巡游，期待全国观众参与到节目中来。而新一季的《笑傲江湖》也将再一次为来自民间的喜剧素人提供展示自我的机会。当然，明年东方卫视还将推出一系列的创新节目，包括生活观察类节目《家有好先生》《我家有女初长成》《动物情报局》《我们家雪屋》，创新模式的《逃脱者》《同一屋檐下》《那一年请回答》等等。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新品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到了这一时段，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2018年第39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的第三军团，也就是第30到第21位的歌曲排名。像上一时段我们看到了第四军团有这样几首进榜新歌，分别是排在第39位贺仙人闭上眼睛，第33位张磊的光源。那到这一时段，我们从第30位开始揭晓，阿杜的这首《坏朋友》进榜四周，本周第30位。 冷笑话比聊他更精彩，他的故事没什么好期待，又怪莫怪，谁又能够讨好几十亿人海？大雨里划一根火柴，不轻易被照亮的爱，再心烦忧，只是话很少说不出来。坏朋友最令我需要，他便有种拥抱的冲动，眼泪背后藏着一道彩虹，他心里的怪兽便可以温柔。坏朋友他满身缺口，却只能因为他自告奋勇。我是他们口中好不了的坏朋友，独得你收容。坏朋友罪名莫须有，他偏有种拥抱的冲动，眼泪背后藏着一道彩虹，他心里的怪兽也可以很温柔。坏朋友他满身缺口，却值得你为他自告奋勇。我是他们口中好不了的坏朋友， 第29位。 你要相信啊，你完美无瑕，黑呀黑呀，造物者的宠儿啊。 还会紧张吗？听到他名字还痛吗？那段时光、为何要自己总那么坚强？泪流你的权利不是忘记， 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坚持率性无悔，带着你在心里是疗愈安慰。你让我有自由冒险起飞，浪漫的人不懂累，你给像蓝天宽容的无边无界，看着我飞越极限，你比我还要喜悦，沿着门的内心世界，你总能够走进里面，眼神能交换的一切远远超过许多语言，人再好强也想被宝贝一点。你让我摆脱世俗的虚伪，冲撞过头你无悔，带着你在心里是疗愈与安慰。你让我勇于一再冒险起飞， 这首《心领神会》中国榜的冠军头衔歌曲来自于莫文蔚，我们在中场相遇专辑。 你送我冒险起飞，牵挂如风一路紧随，用爱小心你神会。 本周第28位，榜龄13周，莫文蔚《心领神会》。而本周第29位则停留在阿朵的选择原谅。2018年第39期中歌榜榜单 Top 40 继续为你揭晓。我们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7位，这首歌的完成的背景呢，一个场景是在婚礼上，然后看到婚礼现场的新郎新娘，心中不禁感慨，如果自己年少有为，可能此刻那个新郎会是自己吧。我们就来听听看李荣浩创作并演唱的这首《年少有为》，本周第27位。 从夜景上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光也走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有一半带走，给你形容你好久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那时候不懂， 喝几杯，祝我年少有为。 Number 第二十六位。 我看不见你，看不见未知的命运，你深不见底，每天都想要放弃，看不见自己，看不见下一个黎明，你会在哪里？明天又为什么恐惧，陷入怀疑？嘲笑的人，我有什么不同？困在各自的角色中，不断挣扎翻涌，从大地到山顶，再回到大地的裂缝。千百年来巨石滚动，而谁又会惶恐？虽然背负重压，虽然单枪匹马，还是阻挡不了我的步伐。向着高处挣扎，而我蔑视惩罚，我只能相信自己的步伐，停不下的呜呜呜呜呜呜，我会重新呜呜呜呜呜呜。我看不见你，你看不见未知的命运，你深不见底，每天都想要放弃。 这是来自于汪苏泷的最新专辑《克制凶猛》当中的《矿梦》，进榜四周，本周第二十六位。 明天又为什么恐惧，一切都怀疑。 Number 第二十五位。 林宥嘉《火焰小溪》，八周榜名的这首歌曲本周来到第二十五位。2018年第39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我们第二十四位是一首进榜新歌，这是梁芒作词，马上又作曲并演唱的《近在远方》。 吵起吵架，所以别用最柔软的地方装坚强。是我不得就是远方，为了你才伸出手后的翅膀，可是它还能养伤，心能够原谅，别把遗憾 第二十三位。 若即若离的希望，渐行渐远的胸膛，爱若是一把刀枪，能否就此在我心上，不能让自己迷惘，也不愿你再受伤，就让心中 本周劲榜新歌雷佳《别来无恙》，这首歌曲也是热播剧《橙红年代》的插曲。 Number 第二十二位。 让每颗星星都在流眼，都在落泪，每个晚上都已幻灭，是否能相信你会出现？当一颗星 在四月遗落了火焰，而五月我依然眷恋、哦哦哦、当每颗星星 每颗星星，阿信创作并演唱的这首歌曲也是电影《一出好戏》的主题曲，进榜八周，本周来到第22位。我们继续向上一个位次，第21位。上周新歌进榜第25位，本周上升四个位次，这是苏运莹创作并演唱的《生活倒影》。在一次不经意闪过的电视画面当中，茶农采茶的画面让苏运莹当中看到了生活的模样，于是他创作这首歌献给所有为生活顽强打拼的每一个人。 为什么看起来总要闭上眼睛，路过他的人们也许会问候，也许会就走，也许还没等回过神，就有些朝夕有交替。没有人知道他，他还好吗？为什么遇到的总是苦难的呢？路过他的朋友，不必用怜悯，不必要问候。也许还没等他回过神，就

the street. You just wanna go with the girls, with the girls. You just wanna go with the girls, with the girls. You don't wanna leave. You don't wanna leave. Don't wanna leave. You just wanna go with the girls, with the girls. You just wanna go with the girls, with the girls. You don't wanna leave. You don't wanna leave. Well, here up in that garden. Well, here up in that garden. Watch out for the snakes in the garden. Watch out for the snakes in the garden.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继续我们的周日揭榜专题之战。那在此之前，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张靓颖的最新英文单曲 Adam and Eve。 这首歌也是最后一天通过中歌榜节目首发。其实最开始是在听到先行呈现的框架编曲之后呢，张靓颖通过这个神秘的编曲聆听感受出来，联想到了 Adam 和 Eve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也是张靓颖为数不多边创作边录音的一首作品。在听完全中国强力首播，接下来将会进入到我们的周日揭榜专题时段，这一时段我们从第20位为你揭晓。这首歌曲来自于 Lady A 的《星火》。那其实最早呢，电视剧的《斗鱼》当时很火，也带火了飞儿乐队演唱的主题曲 Lady A。 如今电影版的《斗鱼》又卷土重来，飞儿乐队成员建宁和阿庆和《斗鱼》也是再续前缘，他们是以 Lady A 为音乐原型创作了这首新的主题曲《星火》，而演唱者也是通过百名新人的试音，最终选中了一位，同时赋予他 Lady A 这个名字。 我要 遍地是聒噪的家庭，一颗 场景，也再美的心意，包含许多讯息，就看你怎么听。等你懂得珍惜，是万物皆有情；等你懂得清醒，就感动的自己。 Number 第十八位。 明明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眼如霜，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他世事总是无常，重逢是我对所有的原谅。等到眼泪一双再与你诉说成双，明明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他世事总是无常，重逢是我对所有的原谅。等到眼泪雨手再与你诉说成双，等到雁南雨手再与你诉说成双。 冯丽君个人第一首影视单曲《烟暖雨收》进榜三周，上周停留在第三十位，本周大幅度上升了12个位次，来到第十八位。第十九位是吴青峰的《请听》，20位 Lydia 星火。2018年第39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 向前迈进一步，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17位，这是一首进榜新歌，来自于萨顶顶的《随风自在》。这首歌曲由新锐音乐人黄鹏程作词作曲，在担任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音乐总监之后，萨顶顶担任了舞台剧《我的小伙伴》的总制片人以及艺术总监。那这首《随风自在》也是这部舞台剧的剧中曲目之一。 Throw the rope, bring it back in. My magic rattle, hollow. 十五位。 雨刚停下，你吐轻伤，地久天长就会变成对方牛仔不了的情侣山，给我苦瓜却亮着好看，傻笑是你对我多好，我知道是你，我知道 上周新歌进榜，李荣浩这首张嘉明和婉君第十位，本周来到第十五位。这首歌曲李荣浩是给出了两个名字，他其实呢是用九十年代类似影视作品当中的名字描写了一段两小无猜的爱情。第十六位，这是张杰的《竹》，上周新歌进榜第二十四位，本周上升了八个位次。第十七位是新歌进榜萨顶顶《随风自在》。好，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十二位，以前经常带给我们中国风的后弦，这一次带给我们非常甜美的或者是朋克的校园风，来听这样一首《瓜很甜》。 飞不在了路上，多希望长出翅膀，当所有的人都抬头看。 第十四位，张杰《一路之下》，更正一下， 九点钟的太阳 三位。 在天国看见烟草，在天真的 郁可唯这首《地平线》新歌进榜本周第13位。 第12位。 一个心有着几遍加尽万事当书签，周深夜梦见谁，如此怀旧的少年，一阵微醺的时间，回到挂手的年月，我们也将大声朗诵学来的韵诀，挂很甜还很咸，偏偏你说再见，怪我当初醒了那些恋爱的季节，笑很甜泪很咸，你掉了心痛的感觉，不想下回绝沧海变个艰辛，被晒伤了的夏天，天还很深，偏偏你要说再见。 后弦瓜很甜，进榜五周，本周第12位。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这个时段最后的一支曲目停留在 Alin 的这首《最好的朋友在身边》，这首歌进榜五周，本周第11位。 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出境上网选联通，最高送50元话费，详询10010。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天空逐渐转阴，地面增湿明显。明天早上有雾，能见度差，对交通出行不利，请注意防范。明天扩散条件不利，有霾，空气质量差，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做好健康防护。另外，明天午后到夜间有小雨天气，出行带上雨具。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或雾，西部地区有小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小雨，并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5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著名作词人方文山今天在微博透露，周杰伦的新专辑正在制作中。他写道，周同学专辑已在进行中，请网友们放心。看到了他的微博，网友纷纷激动评论，因为方老师的发言，终于愿意相信这次说的是真的了。还有人写道，文山官宣，我们就放心了。继续来看，《如懿传》10月15号将迎来大结局，剧情也进入了后段高潮，最强反派魏燕婉终于得到了报应。饰演该角色的演员李纯也因演活狠毒的令妃，现实生活中惨遭大批入戏的网友人身攻击。对此他亲自回应外界评论，并吐露自己的心声。他直言，魏燕婉是我的角色，所有评论我都接受，正面看待各种批评。他也透露自己虽然为了这个角色倾注很多情感，付出很多心力，更不忘自嘲。好啦，如你们所愿，魏燕婉即将下线。演员就要靠演技来证明自己。在昨晚播出的综艺《我就是演员》中，王小晨和李念共同演绎我的前半生，最终王小晨成功晋级，李念遭淘汰。今天李念在微博发表长文，称自己没有遗憾，还表示自己虽暂别表演艺术，但是从来没有放下对演艺事业的爱，强调我就是演员，我想做我自己。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国家大剧院，22点周末夜现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周华健《橙红年代》。 是狂风暴雨的气候，比海蓝天的忧。 新歌二号张杰《星光》。新歌三号雷佳《别来无恙》。 当爱成为眼前风浪。 新歌四号萨顶顶随风自在。新歌五号马上又近在远方。 这么不得就是远方，为了你才长出守候的翅膀。 新歌六号李建清找到你。 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 新歌七号郁可唯地平线。新歌八号张磊光源。 愿你沉浸这狂浪里。 新歌九号徐良李行亮造。新歌十号贺仙人闭上眼睛。 杀起了你呀，又杀起我们。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Should present to you. How can I get rid of trouble with you? 走，而我不再为你故作沉默。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那这一时段将会进入到我们 Top 10的阵营前十位。本周第十名是一首进榜新歌，李建清创作并演唱的《找到你》，这样一首感人至深的歌曲，也是电影《找到你》的同名主题曲。这部电影因为一个孩子而展开了两位母亲的追寻和救赎的故事。那看过影片便知道，《找到你》三个字代表身为母亲的坚强和伟大。 世间世事无常，让人觉得疯狂，脆弱与坚强超乎自己想象，那些受过的伤，伴着执着与倔强，逆境中成长，总能够带来更美的盼望。看那些苦难风流冲散，坚信能穿越新的荒漠找到你。雨后的晴朗明尽了远方，就让我们用爱的能量扬帆续航。天空蓝蓝，生命浪漫，我将带着我的真心找到你。带走你的不安。 第九位， 念念初心，只为情。 袖圆圈，看世界一幕幕浮离别，古楼旧戏人化作灼灼梦里 八位。 吉克隽逸这首 Space Oddity 上周新歌进榜第13位，本周上升了5个位次，来到第8位。那说到这首歌曲，我们可以听到在 Britpop 的曲风当中，它用迷幻的唱腔营造了一种梦幻感，以宇宙的意象来探讨爱和信念。而排在第9位是邓红天为电视剧《如懿传》演唱的片尾曲《心事》。好，我们继续前进1个位次，来到第7位，这首新歌进榜，张杰的《星光》。本周第7名，这首歌曲由刘畅作词，谭旋作曲。 Dawn can be controlled. Prepare for the worst. 如果潮水退去后，你是否还爱？Present to you. How can I get rid of trouble with you? my love, I never leave you forever. Number 第六位。 渐渐我离开都不想宣布，怕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寂寞在于你的空白，剩下我被记忆掌管，如留下雨落谁来看，怀念只可铺满被单。渐渐我问歌都不想起舞，我觉得我失去一切只觉竟美好，云乐那及记得恐怖，记得种种感觉，但欠你的厮守到老。 陈奕迅渐渐进榜十一周，本周第六位。 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寻找你心里那扇窗，你把那孤单缠绕在回忆旁，守望着半世过往，半世爱上，存心归来不问情，沿一路穿沙共眼人四方，归来不问情，愿被我唤醒，你的泪打湿了曾经，归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飞还给你一寸心，未来不问情，也一路创伤红颜人四方，你的泪打湿了曾经，未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最无情，未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最无情。 沙宝亮演唱的这首《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而说到这首歌曲的作曲就是由沙宝亮本人完成，由谢迪作词。那这首歌呢，上周停留在第八位，本周上升了三个位次，来到第五位。2018年第39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向上一个位次，第四位，本周的黑马歌，新歌进榜最好名次，这是周华健带来的《橙红年代》。 再看一眼，抱紧一点，谁也不许道别，梦可做的人都失眠，天黑路远，漠视了眼，并且就是了缘，有你在身边没痛觉，只怕 第三位。 吹落一地的风度，没有人倾吐，穿过那片暗而冷的雾，跳着不熟悉的舞，看不清意图，我达不到的方向， 第二位。 我哼着一颗两颗三颗贝壳，分不清你的我的你的还是我的，过了一天两天三天五天，不知不觉有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百年，我公共数一圈两圈三圈五圈百圈还有无数圈， 张信哲这首《友情世间》上周新歌进榜第四位，本周继续上升两个位次，来到我们的亚军位置。 多么美丽， 排在本周的季军位置，也是上周的亚军位置，来自于丁薇的《风度》。那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我们可以看到本周冠军继续由许巍《我的爱缠连》。在这里要继续恭喜许巍，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中歌榜与你再会。 云霞在梦里。